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刘佳。 早上好，我是于飞。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7月18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9。今天机动车不限行。接下来我们先浏览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本市迎来新一轮降雨，市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北京市下周二启动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 2022年冬奥会明天迎来倒计时200天，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启动。 东京奥运村出现首例阳性病例。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首先来关注天气和旅行方面。市气象台今天早上4:45发布暴雨黄色预警。目前部分地区本次过程累计降雨量已经超过了100毫米。预计到今天上午，门头沟、房山、昌平、延庆、怀柔、石景山、海淀、密云西部、丰台西部强降水仍将持续，局地单点累计降雨量将超过150毫米。 门头沟气象台5点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目前门头沟区大台、王平、妙峰山、潭柘寺及门城地区累计降水量超过100毫米。 北京目前还处于雷电蓝色预警、山洪灾害风险预警、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和积水内涝风险预警中，请公众注意防范。 今年汛期北京降水量比往年偏多，作为首都西南生态屏障，房山区生态环境局及时加密水质采样检测频次，针对强降雨后河道水位上涨、污染物冲刷入河等情况，第一时间发现可能存在的污染源，守护首都京西南水质屏障。 根据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昨天公告，全市114家景区依然处于关闭状态。这些关闭的景区大多数位于郊区，其中密云、昌平、门头沟等区关闭的景区数量较多。 那提醒想要出行的游客，提前关注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官网发布的景区关闭信息。 那么此外呢，市郊列车可能出现临时停运、晚点等情况，请您及时关注车站发布的列车运行信息，听从车站列车工作人员的指挥。 暑假到来，公园、博物馆作为学生的校外课堂之一，也准备了丰富的科普活动和公园夏令营，在游园中赏析和体验自然的力量、生命的哲学和园林的多元文化。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靳旭的报道。 11家市属公园及中国园博馆线上线下相结合，推出适合各年龄学生的暑期科普活动。线上科普活动丰富多彩，炎炎夏日，温室里的植物怎么降温？我们常吃的莲藕为什么会藕断丝连？今年夏天，植趣知多少答题活动上新，推出夏季特色植物篇供游客线上挑战。此外，还有颐和园相近鸟类识别科普线上科普展、北京植物园一颗苹果的滋味科普云课堂、北京动物园丹顶鹤课堂等线上活动。暑期市属公园线下活动同样精彩纷呈，中国园林博物馆自然科普夏令营活动开展涉及园林文化、历史、建筑、植物等的科普课程。天坛公园天坛文化小使者暑期夏令营开展天坛文化讲解技巧、形态礼仪、发音方法等的一系列培训。此外，颐和园、陶然亭、紫竹院等多家公园开展会最美古树自然笔记，中山公园观鸟盆栽制作，景山公园公园里的虫虫及鸟类邻居亲子导赏，玉渊潭公园大自然的光，通过观察湿地动物植物的各个部分色彩，了解鱼鳞、鸟羽、蝴蝶、萤火虫等反光发光原理，并进行描绘和记录等丰富多彩的科普活动。 随着全国各地中小学生陆续放暑假，故宫昨天进入了暑期游览高峰期，10日以内预售门票全都售罄，门票预检区多个窗口排起长队，现场随处可见学生身影。 首都博物馆和北京菜百黄金珠宝博物馆昨天联合启动暑期公开课，数十个家庭的100多位体验者现场参与编织中国结，学习这一非遗技艺的相关知识。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史玉的报道。 下面这根绳往上绕一个圈，然后底下这根绳顺着这只手我们过来穿到这个圈里， 在首都博物馆的一层大厅，来自蔡百黄金珠宝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正手把手地教孩子们如何编织麻花结、金刚结。一旁的家长告诉记者，他们看到官方微信推送的预告，第一时间就报名参加。 我觉得就是参加这种有中国传统文化的这种活动很有意义，这几年我带孩子参加了很多。 蔡百首饰总店还是经北京市文物局认证的北京蔡百黄金珠宝博物馆，现有珍贵黄金珠宝玉石、矿晶、重珀展品近千件，涵盖宝石学、古生物学、矿物学等多个领域。蔡百黄金珠宝博物馆副馆长宁才刚说，今年暑期他们将首次推出完整的公开课，迎接学生们的到来。 每个周末都会在蔡百的总店开展，像包括我们会针对一些矿物标识啊、编织文化呀、啊，还有一些那个中国传统文化结合的，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蔡百的公众号，上面会将我们每个周末的一些活动情况给大家做一些展示。 今年五月，国家文物局等九部委联合推出博物馆加战略，促进博物馆与教育、商业、设计等领域的跨界融合。首都博物馆新闻发言人杨丹丹表示， 希望呢联动更多的博物馆，来给孩子们的暑期丰富更多的活动体验的项目。 再来关注，中国科技馆在七八月份将陆续推出六期“爱上科技馆”系列夏令营活动，公众可以在预约成功后免费参与活动。报名方式及详情，请关注“掌上科技馆”公众号的相关公告。 其中，7月27号到8月20号将开启科学编程和公共安全创客编程夏令营。 接下来再来关注，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将于下周二启动2021年暑期北京地区毕业生就业服务月活动，持续到9月15号。预计全市将组织线上线下各类就业服务活动130多场，3000多家用人单位将提供就业岗位超过4万个。 首场活动是离校未就业毕业生专场招聘会，将于下周二下午在全国农业展览馆3号馆举办。毕业生可以提前通过微信搜索小程序农展馆农博馆预约，或扫描下方二维码实名预约，携带本人身份证入场。 同时还可以提前登录北京毕业生就业服务创业服务平台，生成个人专属经由码，完善个人信息，实现招聘会现场无纸化投递简历。 京津冀三地民政部门日前共同签署协同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在备受关注的养老服务领域协同方面，将落实北京养老项目向廊坊市北三县等环京周边地区延伸布局。 北京2022年冬奥会明天将迎来倒计时200天。根据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最新统计，我国冰场和雪场的数量和大众冰雪覆盖面大幅提高。 此外，北京市石景山区成为全国首个带动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示范区。 由北京冬奥组委主办的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活动昨天在王府井大街工美大厦一层启动，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同时设立，将在赛前每周六和赛时每天组织奥运徽章交换活动。今天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为北京2022奥林匹克徽章文化周特别推出的奥林匹克格言徽章、奥林匹克价值观徽章和徽章交换中心纪念章当天开始发售。王府井工美店早上一开门就涌入了早已排队等待的徽章收藏爱好者。夏先生还替外地的冬奥徽章收藏爱好者带货。 你买了几个？ 6枚，我也是帮别人也买外地的。 买到徽章的人们来到同一个展厅的另一个展区，徽章展览区。本次展览共有来自全国12个省市的60位奥林匹克徽章藏家制作的936个标准展盒，展出徽章9000多枚，是目前为止最专业、最大规模的一次奥运徽章展览。北京冬奥组委市场开发部部长朴学东表示，北京2022徽章交换中心是历届奥运会中开放时间最早，也将是持续时间最长的官方徽章交换中心，为奥林匹克徽章交换文化带来新的生机。 体育赛事的时候，徽章爱好者经常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交换徽章，我们每周六都欢迎大家来交换徽章，让大家更加关注冬奥会的筹办，也更加关注我们冬奥的特许商品。 开幕式现场摆放的一台机器特别引人注目，这是奥林匹克历史上第一台个性化徽章制作机。 在这儿现场照相，就可以把每个人的照片做在徽章上，制作一个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徽章。 截至昨天，由北京市负责建设的北京和延庆赛区冬奥工程共计57项，累计完工53项，剩余4项计划于2021年全面完工。 国家体育场鸟巢开闭幕式的建设改造工作已经在7月4号全面启动了，计划在今年10月完成。 市城管执法局昨天介绍，今年上半年的城管执法进社区工作，开展个人生活垃圾分类专项执法检查，共处罚个人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违法行为5679起，739人因屡次不分类投放生活垃圾被罚款。 西城区金融街全民健身运动会暨第八届金融街地区运动会昨天在乐坛体育馆举行，红色主题竞技比赛、垃圾分类、冰雪体验等项目有机融合，吸引了辖区各金融机构及社区居民踊跃参与。 由国家文物局和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编会昨天举办，北京中轴线保护管理和申遗研究成果成为各方关注热点。 北京市以中轴线为牵引，推动老城整体保护取得了显著成果，推动了北京中轴线文化遗产保护立法工作，并将历史文化名城的范围覆盖到了全市区域。北京还将进一步促进在城市历史景观保护上的探索工作。 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国土空间规划城市体检评估规程》，明确国内城市将实行一年一体检，五年一评估。 目前，北京、山西、安徽、山东、广东等省级自然资源部门已经发文部署全面开展城市体检评估工作，其他省份也将陆续部署。 再来关注其他国内消息，国家艺术基金理事会事前宣布，向香港特区、澳门特区开放国家艺术基金2022年度资助项目申报工作。 根据官网介绍，国家艺术基金2021年起面向港澳全面开放一般项目申报，港澳艺术机构和艺术工作者可以直接申报资助项目。香港文联昨天呼吁本地艺术工作者积极申请。 据中国纪检监察报报道，安徽省滁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近日的一场司法拍卖中，一张游戏卡牌被炒到8700多万元，游戏卡牌的原主人95后干部张宇杰因此受到广泛关注。 今年已经有多名90后干部被查，不少人涉案金额巨大，被查处的年轻干部大多集中在管钱、管项目、管审批等资金密集、权力集中的工作岗位。 继续关注东京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第二批成员昨天下午2点左右飞抵日本成田机场。这批出征的队伍包括中国乒乓球队、女足、射箭和赛艇队。 抵达日本后，中国女足乘车转场至宫城县仙台，小组赛前两场将对阵巴西和赞比亚，其他运动队伍则入住奥运村。 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昨天在东京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约15000名与奥运相关的境外人士已经接受新冠病毒检测，其中阳性病例15例，比例约为0.1%。 东京自12号起第4次进入紧急状态，出于防疫考虑，东京地区北海道和福岛县的所有比赛将空场举行。目前，允许观众现场观看的比赛只剩下自行车和足球两个项目的3块场地。 东京奥组委昨天确认，奥运村已经出现新冠肺炎病毒阳性病例，这是东京奥运村首例阳性病例。 这位人士入境日本时，在机场的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但是在之后奥运村内的每日筛查中被检出阳性，目前正在酒店接受隔离。 东京奥组委表示不会透露患者的国籍信息，因为人们可能会根据国籍信息猜出患者具体是谁，泄露患者的个人隐私。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北京日报关注世界遗产大会编会助推北京中轴线申遗。 新京报社论全国首家劳动法庭设立，更好呵护劳动者权益。 北京青年报报道，演员车辆被装追踪器，涉事女粉丝已经被刑拘。 人民日报来关注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132万个，累计交易7000万余笔。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丰台两区建设交出亮眼成绩单，重点项目投资总额超过1800亿元。 7点40分开播的主播在线今日头条关注，东京奥运会23号开幕，为您盘点开幕式看点指南。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浦东新区高水平改革开放、打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引领区的意见落地。从开发区到引领区，浦东再次出发，新的定位赋予了浦东怎样的新使命？升级后的浦东又将如何引领我国新一轮高水平的改革开放呢？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20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民政部、国家发改委日前发布《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划》，明确要求加强婚前指导、婚前保健、婚姻家庭关系调适和离婚辅导。今天下午1:12播出的《警法在线》，一起来说说，你会接受婚姻辅导吗？ 那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冬奥倒计时200天庆祝活动、一周法治热点以及下周天气趋势预测等，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进入暑假，工作日早高峰延后，但是城区环路、联络线以及部分桥区节点通行压力仍然比较大。旅游旺季又逢周末，临水景点、城区公园等成为出行的热点地区。 暑假期间，自驾去往周边景区增多，如古北水镇、房山十渡、雁栖湖、金海湖等。预计京哈高速、京藏高速、京新高速等出境方向会有不同程度的拥堵。 各交通场站如北京西站、北京南站、首都机场、大兴机场周边道路将出现车流集中情况。早上8点到11点、下午2点到6点是车流高峰，提醒市民出行注意。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25.1摄氏度。今天白天仍有较强降雨，目前处于暴雨黄色预警中，大家出行要带好雨具，注意防雨防雷电。山区和浅山区发生地质灾害风险高，大家不要到山区游玩，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早晨到白天阴有中雨，局地暴雨，伴有雷电，东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75%。 今天夜间阴，大部分地区有雷阵雨，南转东风1-2级，最低气温2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气温25.1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中雨，最高气温27摄氏度。今天夜间阴，最低气温23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本市空气质量1级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9:41，明天的升旗时间是5:0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葛文杰编辑、刘佳、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双向非机动车道内停满了旅游大巴，景点周边的乱停现象该如何整治？ 这些大巴就在马路上随便放，越停越多，它还会并排停。 市民反映北京交警随手拍，拍摄不清晰，记者反映问题，推动解决。 我的手机一直约拍很清楚，就移动它的软件清晰度很差。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朝阳区奥体中心西侧民族园路的市民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由于紧邻奥体中心和中华民族园等旅游景点，附近的旅游大巴较多，其中有不少的大巴都会违停在民族园路两侧的非机动车道白色实线内，导致自行车和电动车通行困难，秩序较乱，希望治理。对此，新闻广播记者任晨光进行了实地探访，详细情况来听报道。 民族园路位于奥体中心西侧，北辰路和北辰西路之间，这一条市政路东西向长约800米左右，上下各两条车道。附近的居民王女士反映，由于路两侧是中华民族园的南区和北区，这些旅游大巴违规停放在两侧的非机动车道白线内，影响了电动车和自行车的交通安全。 就是咱们北京啊，疫情开放旅游3月16号开始，这些大巴车就全都转到了民族园这条路上来了。它 他有几个旅游定点就餐的那个餐馆，然后他楼上有一个超市，但是这些大巴就在马路上随便放，越停越多，他还会并排停，然后就骑车你根本就找不到骑车的地儿，非机动车道上就是自行车道上，这两天早上我看已经看差不多停满了。 记者现场看到两侧的非机动车道没有护栏隔离，但是画了白色的实线，正值中午就餐高峰期，不时有大巴驶来靠边停放。居民反映中午的大巴停放期在11点到14点，傍晚在17点和20点之间， 满满的排的。 离后边那块就是他们就餐的地方， 定点购物的。 嗯， 这是全画的白线，内侧是不能， 根本没用，对于他们来说根本没用。 停到这公交站附近吗？ 会，之前这些车是在那条街， 横着那也是北城路， 直接冲到鸟巢那块。 这个路上有墩子， 警察搁的吧？原来这两条路都满了， 原来就在这儿停是吗？ 对。 居民介绍，由于临近旅游景点，大巴乱停的现象屡禁不止。此前大巴经常停放的北辰路和民族园路的辅路路口已经被大水泥墩给隔开，不能再停，于是近期大巴就转而聚集在民族园路两侧。这一问题也引起了交通部门的重视，采取了放置锥桶等软性措施，并重新施划了机动车道和非机动车道的隔离线，但是这些措施都没有在根本上解决问题。 先开始还没有这么多， 这都是锥桶，防止让他这进来。 对，这是前天耽搁，好多已经压扁了，然后这些车就是顺着这道边就停在这个非机动车道上。这条路就叫民族园路，那边呢是北辰西路，之前是以外地车居多，现在呢就北京的也不少，现是我们投诉完了新化的。 对于这一问题，居民曾经通过12345热线等平台进行过投诉，记者就相关问题联系了属地亚运村街道民族园社区居委会，工作人员介绍说已经多次收到相关投诉，将会联合属地部门进一步积极整治。 我知道这事儿他不止一个人反映过，对，我们也给那个城管和交管都打过电话，双管齐下，就争取让他就是再乱停乱放，就给他们开这种那个罚单什么，说了不止一回了，而且也容易出危险。但是景点儿有的甚至就是认这个罚，就交完钱还是停在那儿，就有点不太好办了。再跟他再反映一遍。 随后，记者又拨通了属地亚运村街道办事处的电话，工作人员表示会联系综治部门，协调交管部门对这个问题进行综合处理。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了，转给相关科室去办。一般我们是综治，他可能还得跟交通队还得再联系一下之类的，找相关部门协助办理。 此外，居民投诉之后收到了管票的交管局朝阳支队亚运村大队的回复，回复表示亚运村大队已经在该路段增派了警力，采取定点和巡逻相结合、处罚与劝导相结合等措施。在2021年4月1号集中整治以来，非现场执法的违停车辆有497辆，其中大客车221辆，并且已经申报安装监控设备，待审批之后将会安装抓拍。日前，记者再次致电亚运村大队，执勤警官表示继续加大整治力度，协调综合整治措施。 完了之后，我们派民警过去给轰轰，完了该执法执法，还得安排警戒。完了跟那警长也说说，咱们不可能说一天就给咱轰定了，对不对？ 存不存在这种他们因为旅游大巴是盈利的，他们也就认罚，然后还乱停呢？ 完了，咱们也这边也注意点，看点效果。我那边马上，我那边也安排警力，然后尽量是加强执法。 也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系统的方法。 行，好嘞。打12345的，应该这事他们警长应该知道这事儿了。就是咱们警力毕竟有限嘛，他这违章现在有这鹰眼系统，这边咱们我也跟警长沟通一下吧，看这事。 新闻热线此前曾经报道过二环内天坛等一些路段的大客车违规停放的问题，有关部门回复表示已经加强了管理。北京市交通委会同市发改委、财政局、交管局等部门组织专题会议，协调大客车停放工作，提出由辖区陆运管理机构督导各企业加强驾驶员教育，引导旅行社改变行程，大客车早送晚接，组织游客使用公共交通进行景点、就餐和购物点的串联，最大限度减少停车需求，推动大客车违规停放治理工作的开展。我们也希望这里的旅游和秩序能够得到双保障，违停问题也能够妥善解决。对此，新闻热线还将继续关注。 近日，市民高先生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在使用北京交警 APP 随手拍功能举报道路交通违章问题的时候，发现软件自带的拍照功能并不好用，总是拍不清楚。他认为这影响到了后续的执法和处罚。 拍的时候，一个是受光线影响特别大，比如啊，你那个车在前面树下边，特别不好拍。 高先生还向记者介绍说，用自己的手机自带的相机拍摄，清晰度就高很多。 然而随手拍功能不支持本地上传图片文件，因此只能在 APP 当中进行实时拍摄。 我的手机直接拍很清楚，就用它的软件，清晰度很差，它有定位，用它的手机那个就直接定位了，自己拍那个不行。 高先生认为，在随手拍举报违章问题的时候，最大的困扰就是车牌号拍不清楚，这严重影响了后续交警的判断和执法。 拍照拍不清，那不就没有意义了吗？你除非离特别近，但离特别近出现一个问题什么？一个是人车里有人，你就拍不了，尤其阴天呀，包括下雨晚上，那就根本没法拍。它也可以拉，一拉更花。 根据了解，北京交管部门随手拍在2020年8月份正式上线，市民群众可以通过随手拍的平台举报交通违法行为，反映交通管理问题。对上传平台的举报信息，交管部门将组织专门力量逐一审核把关、调查核实，对属实的将依法处罚。新闻热线就曾经在随手拍功能上线一个月的时候报道过市民反映随手拍拍照不清晰的问题。然而现在近一年的时间过去了，问题似乎依然存在。记者再次将这一问题反映给了北京市122报警服务台，随后有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给记者回电表示，出现拍照不清晰的原因是程序的兼容性问题。 我们那个不是小程序吗？然后手机之间可能兼容性稍微就是有一点差异，我这边就是看一下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 是能反馈给技术人员让他们修复升级一下吗？ 对，是这个意思。 记者通过北京交警 APP 交管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了解到，2021年6月，北京交警随手拍投诉受理平台新注册用户69000人次，累计注册用户已经突破了100万。同时，北京交警提醒大家，入夏以来，群众晚间出行增多，晚间的光线不佳，拍摄时请尽量选择光线较好的角度，并在拍摄过程中尽量减少晃动。随手拍上线近一年，已经成为了北京交管部门收集社情民意、积极回应群众诉求、创新社会治理模式、提升首都道路交通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有力措施，希望在技术方面能不断优化，提升市民的使用体验。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川子，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这一刻我们出世提升。 1980年，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次参加普莱西德湖冬奥会。 这一刻，我们崭露头角。 现在开始超越，各位观众，这样大洋洋就获得了第一名。 这一刻，我们屏息以待。 北京， 2022年，相约北京，欢迎你们，欢迎朋友们。 这一刻，北京正以崭新面貌迎接2022踏雪而至。 现在是北京时间， 2022年冬奥会吉祥物正式发布， 京张高铁正式开通， 国家速滑板冰丝带整体。 北京广播电视台冬奥纪实频道， 北京广播双奥之声正在直播当中。 北京时刻，冬奥时刻，冰雪之约，你我期待。 我是一名调香师，我爱北京。在我心中，北京是一款混合了檀香、花果香多种香型的香水，就像我经常听的北京新闻广播，有内涵，有温度，余音绕梁，韵味悠长。北京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945就是我的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